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雨尚未停歇，巷口向内铺陈的青石板道被雨洗得发亮，一盏又一盏老旧蒙尘的红灯笼一个又一个屋檐地挂过去，整条巷子氤氲着暗淡的晕红的光。尽头处高高院墙的宅子，黑漆铜兽首门环，门楣处横亘着题有细花流字样的牌匾，还有檐下高悬的两盏红底灯笼，比巷道旁挂着的灯笼还要分外亮些，亮得灼人的眼。展昭止住了脚步，他并不常来这里，确切地说，他踏足静侯巷的次数屈指可数，部分是因为温谷尾鱼性情乖僻，为人刻薄，而更深的原因却是静侯巷所有的一切，不管是华丽张扬的牌匾，黑漆锃亮的门扇，恣意高悬的灯笼，还是低手触及的青石板道，都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他，细花流的端木翠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而今执细花流牛耳的是温谷尾鱼公子。端木翠走后三个月，沉寂许久的细花流重现影踪。那一日拜帖送至开封府，署名处是温谷尾鱼。展昭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一个春水融冰，大地行将回暖的日子，开封府诸人都已换上了春日夹衣，可是从马车上下来的温谷尾鱼却依然着初冬狐毛青裘，披紫金大氅，俨然一副春日不胜寒的架势。瀛州来的人都这么怕冷吗？温谷尾鱼的身量与展昭相差无几，因此上当他渐行渐近，目光直视处正是展昭的眼睛。事实上步下马车的那一刻开始，温谷尾鱼的目光就一直焦灼于展昭身上，这并不是友好的目光，带三分轻蔑，三分讥诮，三分敌意，一分冷笑。擦肩而过时，展昭听到温谷尾鱼叹息般的低语， 不过尔 不过尔尔，谁不过尔尔？是展昭还是开封府？展昭忍不住回头，温谷尾鱼却没有回头，他的心底膨胀着某种阴冷而又玩味的满足。他的背挺得笔直，相信展昭会从他倨傲的背影之中读出不加掩饰的蔑视和敌意。这蔑视和敌意来得并不汹涌，但却如同悄无声息蔓延而入的阴影，不知不觉间照去了开封府惯有的清明日光。应包大人所属，公孙策特意泡上了御赐的龙凤石乳茶。事物纪元载，龙凤石乳茶，宋朝太宗皇帝令造，江左乃由盐膏茶共御，结龙茶之品也。以御赐乳茶待客，足见心意隆盛。茶碗捧到近前，袅袅茶雾携着香气。 谢了。 温谷尾鱼并不伸手来接，自进屋开始，温谷尾鱼的目光就再清楚不过的透出疏离冷漠。他似乎太过吝啬自己的目光，不愿意在任何人身上做片刻停留。好比一个人爱惜自己的白衣，不愿纤尘污洁素，目光在面前的任何事物上停留都会弄脏了。 弄脏了？ 公孙策摇头，暗笑自己想的荒唐。 也许温谷公子天生性子清冷吧。 躬身正要放下茶碗，耳边却传来温谷尾鱼淡淡的声音， 我从来不喝人间的茶。 声音不大， 却足以让书房中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楚。公孙策的身子一僵，捧在手中的茶碗似乎一下子成了烫手的山芋，是放下还是不放下？包拯有些微的错愕，眼底的不悦一掠而过，展昭双唇紧抿，不发一言。 人间凡品自不能与瀛州仙品比肩，上仙不习惯也是有的。 公孙策很快便恢复了惯常的沉稳机变，轻轻将茶碗搁在桌上，碗底触及桌面，发出轻微的磕碰之声。这磕碰之声似乎吸引了温姑尾鱼的注意，他饶有兴味地看向茶碗，伸手捏起茶盖，拿茶盖一下下触扣杯沿，屋内异样安静，触扣之声听来分外刺耳。温姑尾鱼终于开口了： 此趟前来，一是因为我新掌细花流，于情于理都要来开封府走个过场，二来…… 说到此处略略一顿，绯色的唇角微微上挑。 哼，二来我对端木门主之前的作为并不十分赞同。 愿闻其详。 都说开封府掌世间法理，细花流收人间鬼怪，各有专攻，无需借鉴，互通往来更是多此一举。端木门主若不是之前和开封府过从甚密，恐怕最后也不会贸贸然插手梁文奇一案，最终无法避细花流之功而折返瀛州。因此我温姑率下的细花流专职收服精怪，不会与开封府之人夹缠不清。此次登门就是想与包大人将话挑个明白，日后细花流在开封府出入只为收妖，与收妖无干之事一概不理。若是遇到开封府官差办案，细花流门人能闪就闪，能避就避，绝不会挡了人家的道。反之，包大人总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 自然明白。什么开封府官差办案，细花流门人能闪就闪，能避就避，你是想绕着弯儿说让开封府不要碍细花流的事儿吧？ 那就好了，把话说明白，以后便少了很多麻烦。 少了很多麻烦？不不不，麻烦才刚刚开始。很多命案表面上并看不出是精怪作祟，难免与细花流频起冲突，这冲突明明可以息于口角，却往往因为细花流的张扬跋扈而升级。有一阵子开封府不少官差总是鼻青脸肿，不止一次公孙策告诫张龙照顾他们 不要跟细花流之人起争端。 公孙先生，你以为是我们起的争端吗？你是没有见到细花柳之人多么嚣张跋扈，我们忍气吞声，任人讽刺，是他们出言辱及包大人和展大哥，我们这才出言喝止。 公孙策无言以对，事实上人人心里都明镜一般透亮，端木翠在时，细花柳对开封府秋毫无犯，甚至礼遇有加，换了温姑尾鱼就恶化至这般田地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细花流只是俯首听命的一干朝臣，那高高在上的天子才是细花流的行止扶养所向。只是展昭不明白温姑尾鱼为何这般厌恶开封府。身后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展昭回头看时，却是一个红衣女子正往晋侯巷过来，此刻雨尚未歇，那女子只将纸伞握在手中，低头似是想着什么，全身上下俱已湿透，仍是浑然不觉。快至巷口时，展昭往边上让了一让，那女子这才发觉巷口有人，抬起头来。展昭低头看时，见那女子面貌甚是清秀，鬓发俱被雨水打湿， 杂乱贴于面上，却更显楚楚动人，只是眉宇间颇多惆怅，似乎有事郁结于心。那女子看到展昭时低低咦了一声，面上出现又是讶异又是欣喜的神色来，说道： 你是展大人？ 问得颇为忐忑，连展昭都听出了他语气中的不确定来。展昭不提防那女子竟认识他，有些错愕，仔细看那女子，确信并不认识，笑道： 在下正是开封府展昭，姑娘是？ 问话之时，不动声色将伞盖向那女子倾了过去。那女子先是浑身被雨淋湿，尚不自觉，此际展昭帮她覆伞，她却立时察觉到了，只觉心中一暖，抬头看了一看，柔声道： 展大人，谢谢你了。 展昭原以为自己做得不露痕迹，听那女子点破，不觉有些窘迫。那女子又道： 展大人，我叫红鸾，你或许不认识我，我却是认识你的。温姑公子执掌西花流之后，换掉了大部分以前的门人，能够留下的只有些微几个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我从前是跟随端木门主的。 展昭听他提及端木翠，只觉是五味杂陈，一时间思潮翻滚，竟说不出话来。 展大人，我们都知道你和端木门主是极好的朋友，门主在文水出事之后…… 红鸾语至中途，忽地看到展昭神思惘然，似是心神飘渺，随即停住话头，不安道： 哦，展大人，是否我说错话了？ 这么晚了，红鸾姑娘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。 语毕，明知这般离去有些不近人情，还是抱歉的冲红鸾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走得一两步，又停下步子，向红鸾道： 淋湿了容易着凉，姑娘多爱惜自己。 西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